真是退如也好，有若狂潮是痛是爱如也好，不需发表，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，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，经典也流行。我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等着你。 收拾我自己的行李， 所有的一切都给你，我不带走任何的回忆，只要我爱你，我不会忘记。无情的风吹不熄我爱你的心，虽然心中会难免有一点伤心，但是我仍相信，一次付出了感情，不是说忘就能够忘记。无情的风带不走爱情的记忆，虽然偶尔在夜里会改变情绪，这一切都会是永远快乐的过去，只因为我还爱着你。无情的风吹不熄我爱你的心，虽然心中会难免有一点伤心，但是我仍相信，一次付出了感情，不是说忘就能够忘记。无情的风带不走爱情的记忆，虽然偶尔在夜里会改变情绪，这一切都会是永远快乐的过去，只因为我还爱着你。

下，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